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06集，拓印画。 我起先觉得那老头胡说八道，可他咒的是我满记而不是徐记。我今天一天为了这个事情也是坐立不安，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。哎，果然出了事儿。 你满记干过什么让人家咒你断子绝孙的事情呢？ 天地良心啊，没有。 那你祖上呢？ 我也是怕这个。 满木华一脸忧愁，众人都看他。 什么意思？ 哎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祖上干过什么事儿，你们也不是全不清楚。你们有过那种突然有人上门寻仇，然后你却根本不认识仇家，也没得罪仇家的经验吗？ 满木华问完，众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一起转脸看白玉堂。白玉堂端着茶杯看天尊，天尊望着窗外。 哎呀，那只白猫长得好像小耗子，好可爱。 你近期有过这种经历吗？ 展昭听着满木华的说法，似乎是还有隐情。满木华犹豫了一下， 有件事情，其实我也想去开封府一趟，但是又怕事情闹大，影响我店里的生意。 出什么事了？ 前不久，我发现店里一批做糖糕的豆沙馅儿被人下了泻药。 有这种事儿？糖糕都是小朋友和老人喜欢吃，小孩和老人的肠胃又特别脆弱，泻药这种东西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的。 嗯，自从当年出过事之后，我家有一套试毒的方法，每一道工序都要试毒，出去之前也会经过好几次检查才没有出事。 当真是有人给你家下毒？ 嗯，还好查出来了，我现在往外卖东西都特别小心。 闻言，展昭等人都不禁联想到多年前的徐记案件。 当年的案子的确是证据确凿吗？ 如果当年给满记往食物里面下药的并非是徐记呢？ 哇，那徐记岂不是千古奇冤？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满记下的药吧？不可能的，谁会拿自家招牌这么冒险？再说了，我家也没占到任何便宜，当年跟家破人亡也没离太远了。 其实 正在讨论着，众人就听到殷侯突然开口，于是一起转脸看他。殷侯和天尊向来很少对展昭他们调查的案子发表看法，天尊偶尔还插科打混几句，殷侯除非展昭需要帮忙，不然基本都不会管。不过这次开口的却是殷侯。正认真吃饭的天尊啃着半个鸡腿看他。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那些被毒死的人？ 毒死的人？ 经过殷侯一提醒，众人都一下子明白过来。 哦，哎，老鬼说的对哦，用徐记和满记的案子掩饰真正想害死的人。 徐记满门抄斩了之后，案子就了结了，所有的死者都被归类为不丧性命，没人会仔细调查了。那如果不是徐记下毒，那真凶还逍遥法外了。 可是最近却因为一个余微臣将当年的旧案重提了。 如果当年真的还有一个真凶，他想脱罪的话会怎么做？ 众人都看满木华，满木华可不傻，不由得沉下脸。 嫁祸给我满记吗？ 嗯，你家祖传的那张画看来是个关键。 满记的那张家传挂画成了破案的关键。展昭等人回到开封府之后，满木华就亲自将那张挂画送了过来。展昭将那幅画挂在了院子里，众人都来参观欣赏之后得出的结论都是，好丑的一幅画。 满木华心情还挺好，觉得开封府最好没收这幅画，他就能把最近从凌霄那儿高价买来的一幅雪后出晴图给挂上去了，那幅画才配得上他满木华的审美。满木华留下画之后就走了，顺便把天尊和阴侯也引走了。天尊一听凌霄帮忙画了张大画，就跟着去看了。阴侯貌似也挺感兴趣，就也跟着去了。展昭还挺好奇，看包岩和庞玉。 凌霄懒成这样，怎么花那么大功夫画了一张啊？他最近缺钱？ 林夫子曾孙女出生，老爷子想给曾孙女在家里买两台女儿红，好等他出嫁的时候挖出来陪嫁。凌霄啊，最孝顺的老头了，跑去太白居跟掌柜的商量了一下。掌柜的说，能从绍兴给他订最好的女儿红。哎呀，不过那个死贵呀。 那酒的确贵，十年酿一缸。 十年才酿一缸？多大的缸？ 就比酒坛子大了一点点。 白玉堂比划了一下。展昭张大了嘴， 其实酿酒啊用不了那么久，主要是酿出来不好的都砸掉，这几百缸几百缸的砸呀，老窖附近的河水啊都能当酒喝了。凌霄要银子那还不容易吗？你去看看每天太学门口排队求画的人。 众人都点头，这倒是真的，太学门口每天至少几十个大户人家的家丁等着求画，也是物以稀为贵。凌霄奇懒的性格和无法模仿的画风，导致他的画作极其珍贵，可谓是价值连城。 淳华就上门口吆喝了一嗓子，说是凌霄要画画了，只画一张竞价，谁家出的高给谁画。结果这满记有钱呢，满木华呢又舍得花钱，于是啊订走了唯一的一幅。这画的是雪后出晴的开封城，哎呦好看的要命呢。 嗯，王琦还给提了字，满木华要是用那张画做传家宝的话，估计百年后比他家铺子还值钱。 众人都感慨，凌霄小子这一手的画技真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不过他也是跟林夫子投缘，比亲儿子还孝顺。 哎，说起林夫子，他这两天有空吗？ 包岩和庞玉点头，两人倒是都挺机灵，就问展昭：“ 你是不是想让老爷子来看看这幅画？” 展昭点头，众人觉得也是不妨一试，赵普就让影卫去请人， 要不然把可能知道的人都请来看看。 展昭觉得主意不错，于是赵普又派了影卫去把他娘和古烈卿也找来了，正好包大人、庞太师和八王爷也都来了。大概一个时辰之后，开封府的院子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坐下，先开始轮流抱小四子，然后唠家常。小四子指着那幅画让众人看，结果这几位老头老太一开口就是：“妈呀，好丑的画呀，这庞玉画的吧？”小侯爷忍不住望天， 这不是鱼尾渡吗？ 仔细看了一下之后，古烈卿皱眉，老太太眼神也不是太好，走近了仔细看，然后问闺女：“ 是不是啊？”“ 对啊，鱼尾渡的图案。” 凌霄他们几个学生也跟来了，端着茶杯在一旁研究这幅画的画工。大才子们跟公孙白玉堂的判断差不多，这幅画应该是一幅拓印画，而非手绘作品。 拓印的画？木板画？ 也不一定是木板，更可能是石板甚至玉雕。 林夫子有不同见解。王琦对拓印似乎很有讲究，说是画纸上的彩线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外溢的感觉，表示板子不吸色，应该不是木板，但是也不像是铁器或者铜器，石板和玉板的可能性更大。一讲到玉器，众人又忍不住联想到了那家黄石玉铺，还有死在宫中的崔成。展昭问古烈卿，西域流行鱼尾渡这种说法的地方，有没有用鱼尾渡给闺女做嫁妆的？古烈卿想了想，点头：“ 没准还真的有。”“ 哪个地方啊？会用这种东西做贡品吗？”“ 这应该不会吧。 做贡品的话，这幅画又不好看，而做嫁妆的话，这家人家应该对女儿相当的疼爱吧。 众人叹息，还是没线索。留下一众老头老太继续喝茶聊天逗小四子，展昭等人出了门，准备去那条巷子走一趟。梁巧玉家老宅里的几箱子黄金珍宝都还没闹清楚来历，而更让展昭等人在意的是那个追着满记伙计打的老头说的话。穿过开封府热闹的大街，来到那条怎么看怎么凄凉的小巷子，众人都有些不适应， 感觉跟西域的一些空城一样，阴气森森的。 说到阴气这回事，啊，为什么死人比较多的地方，它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？ 白玉堂和赵普也都望过来，公孙作为一个郎中，他始终坚称妖魔鬼怪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，可阴气森森这种感觉又是十分真实，这要怎么解释？ 虽然我不信鬼神，但是从古至今流传的事情多少是有些原因的，再加上世间万物相生相对，有阳气自然有阴气，有生机就必然有死意，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，也不是相不相信就能解决的。 众人正边听边点头，公孙最后突然来了一个往上翘的尾音，说的众人眼皮子一抖。 今天听小四子搭了一天，被带偏了。 很容易被带偏的。 展昭似乎是有同感，点着头。赵普和白玉堂两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死也不能被带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